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大家好， 今日咧就与别不同嘅，即系以往嘉宾咧就请一位啊，咁啊今日我哋系两节就有两个唔同嘅嘉宾咁样啊，咁啊点解会请呢位咧？即系我哋正话有朋自远方来，系好难得嘅。我话俾你听，首先一样嘢要就到今个礼拜一。是神舟五子的就已經難得了、嗯、第二件事就是又要他這麼巧在香港即也都是很難得的樣。 為什麼你說這麼巧在香港呢？ 因為即他這麼巧這幾天就回港旅行樣。我簡單介紹一下，這位是一個香港人移民了加拿大的、嗯、我們叫他亨少。 大家好，大家好。喂，首先這樣借這個機會我恭喜一下昨日當選幾位兄弟先。咁啊，今次我翻嚟香港咧，就有啲私事辦啦。咁啊，撞啱就琴日就區選，咁、我就班兄弟有好幾個出選嘅，全部都順利當選。 誒，非常之好、 啊，當選嘅當選，連任嘅連任，咁啊都係啊蒙國父在天，英靈庇佑啊！咁啊，終於都可以 正 啊！咁啊，恭喜各位先嚇。 咁、我就話即係點解會請亨少上嚟做呢個節目咧？咁樣。就原因咁嘅，我其實同阿三哥其實一直都有一個話題想講，但係就話即係我而家講緊好多人講移民去台灣又好啊，外國又好啊，咁但係點樣做一個移民嘅人呢？因為其實大家好清楚噶嘛，即係而家叫大陸嗰啲叫150個啲 新移民， 佢都叫新移民嘅。咁其實頭先亨少同我講過一樣嘢啦，我哋移民過去加拿大，我哋移民去台灣，我哋移民去英國、澳洲、紐西蘭，其實。個身份同佢哋150個係一樣嘅喎、咁只不過即係要申請個加拿大嘅門檻高啲啦，要俾多啲錢啦咁樣。咁就點樣做一個，即係可以話咁講，點樣做一個有質素嘅新移民，唔會俾人哋即係鬼佬睇到嘅香港嘅移民會變成好似大陸嚟香港嗰啲咁樣咧咁樣。所以我尋日就同阿亨少一傾偈，一傾嘅時候，傾到我想要嗰樣嘢喎，咁我就。覺得即係有陣時有啲嘢點樣去做啊，或者點樣做一個移民咧？咁我反而覺得就透過亨少去將呢樣信息帶俾我哋香港準備會移民或者會已經移民咗過去嘅，或者已經移民咗過去嘅、一啲少少嘅分享俾佢哋啦。咁樣 分享就唔咁講，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啦。 咁、最主要其實就係講啊，我哋嘅移民心態就唔係講個移民嘅方法，唔係講移民 手續。係啊，唔係移民手續。係啊，咁啊，因為而家好多都有啲就算你好文化比較接近嘅台灣又好、馬來西亞都好，咁、香港人過去始終都有文化嘅差異。咁啊，亨少去嘅地方咧，甚至更大嘅文化差異嘅地方就係去咗一個叫做 西方文化 啦，即係加拿大啦咁樣。好啦，你去到嗰度嘅地方，你首先一樣嘢，你由香港過去一定有一個原因啦。咁啊。個原因， 個人有個人嘅原因啦。 個人嘅原因，而你嘅原因係，我好憎香港啊，定係話，我好中意加拿大啊，或者係咩原因咧？ 其實可以咁講嘅，係我移民咧就好多年嘅啦，80-90年代已經移民嘅啦，後來就翻嚟香港打拼啦。咁後來覺得近呢幾年覺得香港越嚟越唔對路，所以先至萌生呢個咁嘅諗法，就係 長期定居， 長期喺翻去嗰度定居。咁作為一個移民嚟講咧，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能夠融入當地嘅社會。 但係呢樣嘢， 因為融入唔到嘅話咧，你自己又辛苦。 呢樣嘢係華人最唔係 最難最難嘅，係啊。嗱，可以咁講，你係香港好多人話，大陸人嚟到又唔尊重我香港文化，又你自己自成一國，自成一套。我想問一下你哋好多移民咗去加拿大嘅人，你哋又有冇 接受到融入加拿大當地文化咧，又冇有幾多真係融入到咧？佢乜好少好少。 通常就即係大家會叫喺唐人街啦， 係啊，我落喺唐人街啦。即係好似人哋話政令不出中南海，你人民不出唐人街，可以咁樣講。 咁啊嗱，其實你會唔會接觸到華人組織先？ 好少嗱，本來我要接觸好容易，但我好少去接觸華人組織，我盡量抽離自己，盡量去融入啲鬼佬嘅組織。 即係叫個鬼佬嘅生活啦。好啦，咁啊，好多人都好非常之關心一樣嘢，有冇歧視嘅先？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冇，我唔覺有歧視。仲有一樣嘢，你自己話咩歧視係你自己心態啫。好多人就話：，你去到外國做二等公民嘅啫，人哋唔會當你係加拿大人噶。好實講，你自己都唔當自己係加拿大人，你自己都唔當自己係當人哋公民，人哋點會睇得起你咧？你係咪？ 啱啊，啱。即係黃秋生講句説話就好嘅，呢個世界係有歧視，但歧視係。譬如話佢天生出嚟，佢係一個混血兒，你因為咁樣你歧視我，咁但係而家一種叫我睇唔起你，係因為完全出於你嘅行為。 依個叫歧視，唔係歧視。 咁啊，即係其實即係加拿大人其實冇乜特別話覺得你嘅種族而有任何嘅嘢，反而就因為你嘅行為。即係 鄙視，咁其實好多人咧就將嘅鄙視同埋歧視咧就係即係係混淆啦。特別我哋而家香港好多就係、是、譬如大陸落嚟嘅就香港人歧視啊，咁佢唔係歧視係鄙視你嘅行為。 好，呢陣我哋整張相係一張食飯嗰張啊，係啦。 我都係分享一下我喺當地嘅生活啦。嗱，我咧同當地啲， 但係呢個係睇落去中餐館嚟。 中餐館，我想帶佢哋試下 Chinese food 嚇。甚至乎你唔係淨係食咁簡單。譬如我哋記得我哋，譬如我哋食飯啊，點解我一定要打開個蓋，啲伙計先俾你先倒水俾你，俾沖茶咧有個典故嘅喎。我又同佢哋講啊，點解我哋咁樣人哋斟茶俾你，你隻手指咁篤下，係咩原因咧？有個典故嘅喎。又同佢咁，佢都聽得，大家都係一種文化交流。 你好，呢個好好係 啊！文化交流佢都聽得都好好，覺得好有趣 啊！咁即係呢幾個呢幾位就你朋友啦，係 冇錯。 咁你即係其實好嗱，好多人即係包括後生嘅就好想識鬼妹啊！好即係或者你個年紀就做交朋友啦，係嘛？咁即係但係個起步點其實難噶嘛，大佬你明嘛？即係起步點係點咧？我個人啊，我自己外國生活過，我唔係好相信語言係一種障礙。 唔會， 即係語言只係幫助到你更容易嘅啫。即係假設你英文唔叻，你係一個友善嘅人，其實可以透過一啲即係手 body language 啊。面部的態度啊，嗰樣嘢咧，其實人哋 feel 到你是友善和親切的咁你初初去到的時候你是用啲咩方法去，唔好話打入圈子，點樣同你左右隔離的外國人做朋友先咧？ 好樣嘢，好簡單一樣嘢。 我哋翻翻嚟直播室， 好， 繼續講得佢。 嗱咁樣就好似譬如大家嗱，我講個舉個例你聽下啦嚇。譬如我同班我喺公司裏邊食中午飯咁樣啦嚇。咁其中有一位就全部都係外國人嚟㗎啦，外國人啦。咁食完飯佢話：我可以入去吸煙房度吸抽翻支煙先。咁佢又話有 公司有個，以我對你認識，你係好憎煙味。 咁佢有個吸煙房。吸煙房嘅規定嘅咁樣，啲嗰啲外國人都好守規矩。可能佢咁講開我去抽翻支煙先咁樣。咁我同佢講啦，我係講笑咁講，喂嗱，我就唔食煙噶。但我聽人哋講話食煙嘅 the best timing 咧，即係最佳嘅時間咧，就做完愛之後食煙去咯。係咪？我咪係唔係啊？大家全部恐同大笑，大家你知男人就係咁衰噶啦嘛。一講起咁嘅話題，大家有話題啦。一有話題，打開嗰個話題之後咧，大家咪 friend 咗啦。用乜意啫你㗎？好多時候你自己諗個話題出嚟同佢哋傾，大家都有興趣嘅話題，咁咪用冇 咁你覺得中國人嘅社會，佢哋唔能夠同外國人融合或者係交流到，係因為咩原因咧？ 自己逢場自己入自己逢場俾自己隔離自己。最緊就係呢一樣嘢，佢唔肯打開個心扉。或者加拿大係一個 multi culturalism 嘅國家，多文化、多種族主義嘅國家，大家都係嚟自 唔會寫嚟住全世界都有。咁邊個有咧？邊個歧視唔歧視邊個字咧？㗎啊，印度啊、非洲啊、中東啊、南美洲啊，度度都有。咁連邊個有話叫歧視邊個唔歧視嘅問題，就係你自己唔肯打開心扉，唔肯融入呢個社會，咁又嘆奈何呢？ 即係換言之，其實如果你去到加拿大，你唔同外國人接觸。基本上是生活到的，你跟唐人街的，你跟 即是一直不出唐人街生活到， 即是你不是，假設你同你去到唐人街跟那些香港人接觸，或者華人接觸，其實你跟活在香港沒什麼分別的，一樣吃到這個榮華臘腸的，跟住就睇埋加拿大臘腸就好似靚靚過， 我唔知我唔識 咁啊！加拿大啲唐人餐廳仲係好過香港， 聽係 即其實係完全可以一三餐你繼續食燒臘飯，咁跟住然後 打麻雀啊，睇中文報紙啊，睇中文電視啊， 咁其實同係活在香港係冇分別嘅 喎，可以咁講， 甚至優質添喎，可以 咁講。但係講真，你始終你去到一個外國，始都係一個英語為主流嘅社會，如果你唔識嘅話，你唔融入嘅話。冇事就冇事，一旦有事，譬如你自己、你家人突然一身體唔舒服，你打電話打叫救傷車，你點講？你點搞咧？人哋當地嗰陣時急救員叫你做做啲急救手術，幫你家人做急救手術，你點搞咧？你唔識嘅話，可能爭你爭嗰幾秒鐘就係一條命嚟噶咯喎。 咁啊，你即係好多人啦，住啲叫大埠啦、多倫多啊、温哥華，我都好多親戚喺嗰邊啊。 嗰啲佢哋講喺加拿大人，淨係識得温哥華同多倫多 啫。我都淨係識呢兩度 啫。加拿大就喺兩度噶啦，其他冇噶啦。 咁啊，你自己住緊嗰度係邊度咧？ 我嗰度係都係屬於多倫多嘅周邊，周邊城市。 即都即其實即令到人明白的就話多倫多啦， 即係大多倫多咯。 現在上嚟講又不是太多倫多， 又唔算太大，係冇錯。 即你去唐人街同都一段。 嗰段地方咧就都有華人的地方，但就唔多，比較少。 咁你覺得即係你而家你加拿大咁生活啦，即係你有聽到佢講你有翻工啊各樣嘢啊咁樣，即係你同外國人嘅接觸都好好啊咁樣。咁會唔？首先會不會特別好拒絕去接觸華人呢？ 我講真一句，如果冇必要，我都不想太接觸太多華人。講真，一得華人接觸多嘅話咧，始終都係是非比較多嚇。而且講真一句，大家嗰個文化唔係文化，即係個價值觀完全不一樣。反而我同外國人咧傾開偈啊，價值觀啊，一切。反而比較容易吻合，容易接觸到同 channel 個 channel 比較吻合，容易吻合。 我哋阿李老細幫我整張國旗相出嚟啊！呢個我好探究呢樣嘢嘅。佢行開咗。 我再休息先。 係啊，咁啊，即係首先你對即係華人嗰樣嘢咧，即係有少少即係少少抗拒啦咁樣啊咁，但係同樣地，其實你又唔係話完全去否定自己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嘅喎。 所謂的中國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因為我其實有張相想 show 俾大家睇嘅就係，即係亨少咧就攞一支中華民國國旗。 我想問一問啦，咁其實你頭先又講啊，啲唐人是非多嘛，其實係你眼見到一定係話你有啲咩例子，親身嘅例子啊，你碰到，所以你先覺得啊唐人是非多定 係講咧就係話嗰種價值觀啊，總之就係嗰啲價值觀完全唔一樣。 係。咁其實都有個實際例子，即係大家傾開偈嘅，哦，話你即係大家都唔啱，好似你講唔啱 channel 啊，我就覺得啊，好似而家講啊，我哋香港爭取民主啱嘅，我哋雙普選啱嘅，佢哋就話去到外國，去到加拿大，去自己嘅民選政，可以選自己政府，跟住你香港爭咩？你爭咩咧？搞乜嘢咁多？係咪咁嘅意思？ 係咁啊，係啦，係啊。 即係並唔係話大家即係起一啲咁嘅即係生活上嘅問題。 生活上都唔係就冇乜太多，所以就係即係價值觀方面。 係。 咁你認識嘅外國人啦，有冇一啲人係因為你即係本身佢，因為佢可能完全叫嗱，有陣時我覺得歧視也好，或者係呢個叫做睇唔起都好咧，好多時候因為誤會與無知偏見而嚟嘅，咁有冇一啲其實佢本身其實佢唔係好認識中國人嘅，佢唔認識嘅，咁佢其實佢對中國人或者呢個華人咧係已經有一個心理裡面有一個印象，就覺得佢哋係唔好噶啦，因為你知歷代嘅屌你嗰啲華人 DNA 嗰啲支那咧已經過緊到去，已經破壞到係即係體無完膚嘅，你見到哇黃皮膚嗰啲黑眼睛，即係已經想歧視定噶啦嘛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因為有啲外國人係因為認識咗你同佢去接觸交往嘅時候交流咗之後咧，佢對 即係中國人或者華人咧係有種改觀咧？ 都唔覺唔覺有，唔覺有。反而反過來咁講，喺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當時已經移民咗去當地啦。當地嘅人咧相處都幾融洽嘅。啊，對來自即係當時主要嚟講都係香港人去啊，中國大陸比較好少人去啊，都 OK 嘅，大家都相處都 OK 嘅。但係自從2000幾年咁上下啦，2001年多咗中國大陸嘅移民去之後咧，反而當地嘅人咧，當地人咧對於黑頭髮黃皮膚嘅人咧有多少反感，甚至乎叫你哋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咁香港人都係叫做無辜受到連累。 但其實嗱，我又分享個故仔，其實咧屌咁樣，即係鬼佬咧係分得到咧，即係香港人咧同埋大陸人嘅。雖然從樣貌上咧係睇唔得到啦，但係咧其實佢聽我哋講嘢咧個發音嗰個聲音咧，佢唔識廣東話同埋唔識煲冬瓜啦，但佢聽得到嘅。即係我以前有個鬼妹女朋友同我講咧，即係我話你分唔分到香港人同埋大陸人咧？佢話分到嘅。我話你點樣分到咧？佢話咁，佢就好撚得意嘅同我講，佢話香港人咧，你香港人講嘅 Cantonese 咧就係、是。抽樣法咁樣啊，跟住然後咧咁大陸人講嘅話咧就嘶嘶嘶咁樣， 卷嚟 係啊，佢原來佢係分得到嘅咁樣。咁我想 唔係因為英文分得到，係反而係我哋講中文你分得到， 係分得到啦。咁所以我有時 諗到啊， 即係其實我諗其實有好多嘅我相信啊，我都覺得我哋即係八九十年代嚟講，嗰批移民過去加拿大嗰扎係屬於香港叫揾到錢而優質 精英 優質啲嘅一扎啦。咁佢哋會揀加拿大啦，咁有啲會揀咗英國咁樣。咁其實我相信嗰扎人咧，即係唔係話即係會令到人哋覺得佢係一種香港蝗蟲的感覺啊！甚至係嗰陣時加拿大其實點解會有大量香港移民過去呢？因為佢一個很寬鬆的投資移民的制度，令到大家香港人方便了。咁其實加拿大人都其實冇乜特別會係好抗拒香港人嘅。咁而家你聽即係頭先聽到你講，會有啲會講叫你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啦，即係去到咁惡劣嘅時候咧。 咁嗰啲佢係針對係中國大陸嗰啲啊，定係香港？ 唔清楚，我就聽講話有啲咁嘅情況。 有陣時咁樣嘅啦，冇辦法，因為佢唔能夠分別，真係好分別到你咧，佢就會一竿竹打一船人嘅。 即係可能佢聽唔到你講嘢，但係見到你咁嘅行為， 係啦， 佢就話你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只要你係邊度嚟咧，佢唔知道。嚟自中國大陸定嚟自香港，佢可能唔知道。 係啦。咁啊，即係如果你而家其實喺加拿大生活啦，同老婆一齊生活啦，咁樣喺加拿大叫即係可以話咁講，你嘅生活係悠哉悠哉嘅。都比香港會冇咁大，冇 咁大壓力㗎啦。 咁大壓力啦，即係我哋香港就搭車有壓力，食嘢有壓力， 佢工作有壓力， 工作壓力啦咁樣。 唔係，全世界工作都有壓力㗎啦。問題即係多與少咁解啫。 即係加拿大一定係，即係如果工作上應該係比較舒服啦。 舒服啫，係冇壓力咁大。 你對香港呢？唔好話呢場運動啦，你離開咗之後，到今時今日，你點睇香港？ 其實香港點可以點解我離開咧？覺得香港已經再唔係我心目中嘅香港啦，已經。即係自從 你心目中香港係幾時？ 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即係自從2000年開始之後咧，香港越嚟越大陸化，根本好多嘢都已經無論人嘅思維啊，或者做嘢方式啊，一切啦嚇，都已經唔係我即係回翻頭一睇，已經唔係唔同咗樣啦，已經 變質， 變咗質啦已經。 咁你會唔會翻大陸咧？ 我更加唔會啦，更加唔會啦， 即係已經唔會啦。有仲有冇即係冇有即係香港人都即係？除了謝爾芳之外啦，即都有申請過回鄉卡或者回鄉證嘅。咁你有冇申請過，或者而家仲有冇咧？ 啊，冇啦，冇咗啦，冇啦， 即係冇必要就已經 唔有必要我都申請唔到啦，有必要我都申請唔到啦。 咁即係抗唔好講抗拒啦，即係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實即係你唔想翻上去嘅原因就是即係你已經首先由一個政治制度開始而令到你唔想去嗰度啦。咁而家連香港都已經係變到已經係同以前唔同啦。咁你都唔係好願意即再翻嚟呢一個地方啦。咁樣咁就喺加拿大嘅生活裏面，即係我哋即係我係幻想唔到嘅，三哥。頭先佢同我講，佢話佢而家加拿大咧，佢翻嚟嗰陣時咧係-20°C。 哦，係啱啱我。 而家香港係20幾度，即係個相差係40幾度咧，我係幻想唔到咧，究竟係點樣嘅？咁啊，我哋整啲休神有冇啲 喺咪度？ 係啊，有啲 而家一全部 show 出嚟啦，冇 全部 show 出嚟啦。 呢個嘅睇睇到北極光啊！ 喂，我據聞如果香港咧，香港人要參加嗰啲唔知乜乜之類咧，要睇到北極光咧，使四五皮嘢嘅喎。 使唔使啊？ 好似係 要唔係唔係，仲要撞好彩，撞彩嘅啫喎。 要撞彩一陣，肯定要啦。有時去到你天氣唔好就冇辦法啦。嚇！使唔皮？使四五皮嘢就要。 好啊，要四五皮啊！真係 㗎。我哋諗諗佢啊，偉德。我哋喺嗰邊組個團咯，好 唔好？咁我下次我過嚟睇下。 你俾四五皮試我先 嚇，唔係睇北極光唔會零下二十度啊？ 要啊， 要噶， 要啊，差唔多可能。 但係你啲衫都係唔似話好好厚喎， 嗰陣時仲未係好凍啫，未係好凍。 好，再嚟多張啦，等下。阿亨少介紹下嗰啲生活啦。 哦，呢度係 Rocky Mountain 呢度。 喂，呢啲直情係 個湖啊，係啊。 喂，大佬，你望落去係好似零污染嘅地方嚟。 直情零污染啦，係啊。 即係呢個吸啖氣都同 吸啖氣都清新啲嘅。 同我哋以前買啲咩聖誕卡啊嗰啲咧，嗰啲風景畫嗰一樣嘅咯。其實真係係 啊 係 啊， 即係用咩影啊？即係都係手機影。 手機影嘅咋？ 咁即係球影都就咁靚啦。 幫啲遊人幫我影張相，其實 即係球影都咁靚啦。 咁樣嘅咋？ 咁呢嗱，我想。由你屋企去到一個咁如詩如畫嘅地方，要幾耐車？ 唔係幾耐車？車啊！你講車啊？ 即係你要 我坐飛機，要坐飛機去。 坐飛機嘅， 咁睇下係三四個鐘頭到啦。飛機去到飛機場落架飛機之後咧，租架車自己揸，去到邊覺得風景靚就停到邊影張相，打卡，繼續有接就。 我聽過美國咧，即揸長途車好危險嘅，有時會無端遇到劫匪啊嗰啲。 我唔會。 加拿大係 非常安全嘅。 我整多張啊，整多張啊， 啊！喺度冰川啊，呢個冰川啊！ 我咪咁講咯。你去嗰啲咩？你參加我啲旅行團係真係四五萬㗎。你見到冰川同埋呢個北極光， 係嘛？ 咁你即係你咁樣去一去，使費 唔係我冇計過嘅。我使錢我唔抵㗎嘛。我真係呢個問到我啦，真係。 咁但係都有數一計啦，即係租車咁啊，住酒店啊，坐飛機咁啦。都有想計嘅， 冇計過，你我計計先啦，我計計先。 再整埋下兩張。 我呢個就平時咧，平時我放假啦，咁啊揸架子啊揸架車啦，揸架車因為去湖邊度， 即係呢度就係叫屋企附近。 屋企附近就唔係呢度唔遠，夏天咁啊去湖邊附近啊食下嘢啊，欣賞下湖光山色咁樣。咁好仲好過你淨係喺呢一唐人街裏邊打麻雀㗎，係咪？ 冇錯。 係咪好過你淨係識得我腳底按摩係咪啊？ 係啊， 佢兩個蚊又要著精按摩係嘛？ 但係都有呢啲嘢啊， 超咁就 好，繼續過嚟繼續， 因為冇啦，冇相啦，冇相啦， 係啊，係嗰張攞國旗之啊， 國旗嗰張好似冇。 好，咁我跟住啦，唔緊要啦，我哋 咁啊，喂，你即係你個生活係可以，即係我哋睇好個人嘅，我哋睇好個人嘅，但係好嗱好多就係嗰啲。唔撚知點解啊！千辛萬苦，你要移民過去加拿大嘅中國人，好撚多去到嗰度咧就叫苦連天嘅，即係包括後生仔叫苦連天，我唔奇怪。佢連嗰度出世嗰啲叫苦連天嘅喎，屌你老母出世嘅咧叫 BBC 嘅足星啊，即係嗰啲叫即係加拿大足星啦嘅。 Canadian born Chinese， 但係佢都話覺得好似覺得嗰度好悶嘅喎。我唔係好明白，即係我你話香港係咪好好玩？我唔知啊。但係我喺香港，我唔會覺得悶嘅。我有絕大啊嘛。我去台灣我都唔會覺得悶嘅。我同嗰個生活過嘛。咁你就係但係話你香港人去到嗰度成日，即係連嗰個出世都覺得悶。咁唔好講話移民過去嗰啲啦。佢講到係悶到咧，係唔知點解喎？佢哋係屌你乜？你唐人街又係飲茶，冚家產你跟住然後覺得唐人街好撚悶，加拿大好悶。佢買張機票翻嚟香港又係屌你坐喺度飲茶咁。咁其實都係屌喺唔同地方悶啫嘛，其實咁樣。 咁所以啱咧，你講得啱咪華人咪就係咁嘅咯。 所以咁 咪華人咪就係咁咯，係嘛？所以咪我同你講阿三哥，大家咪嘅價值觀唔同咯，係嘛？ 咁你移民嗰度做乜鬼嘢咧？ 我都唔明白，好多人移民咗食福利，話俾你聽，好多人咪移民過去為咗食福利。 咁好嗱，食福利 我話俾你聽啊！你唔好以為加拿大嗱福利好好話唔使做有得食，唔係㗎，你都要做㗎。不過當然福利係有一定嘅保障，呢係事實。但你唔好以為話真係去到唔使做有得食，絕對全世界冇一個咁嘅地方㗎。 咁如果你話你啲中國人咁樣，但價值觀已經唔同㗎啦，你都唔同佢接觸㗎啦，接觸外國人啊，咁樣咁相，而家你同外國人嘅相處亦都非常之好啦，咁樣係啦，咁 一個身份問題啦。有陣時你會覺得自己你我哋成日都講啊，而家即係而家香港我哋好成日都講一樣嘢， 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咁啊我哋以前出到外地咧，人哋問我係咩種族嘅，咁首先我係中國人 ，I'm Chinese，I come from Hong Kong。咁而家你係會點樣介紹自己？ 好簡單嚇，我嗱好似剛才我講話，我坐飛機去到 Rocky Mountain 嗰度啦，去到當地人哋問我喺邊度嚟，我都唔話我係 Chinese， 我都唔話。以前我會話我 I'm from Hong Kong， 而家我都唔會話我 I'm from Hong Kong 啦，我話 I'm Ontarian， 即係話我係安大略省嚟嘅人。 嗯， 即係大家明白啦，即係話我係加拿大人，即係喺呢個另外一個省嚟咁解啫。 嗯， 明唔明啊？ 即係假如我已經喺嗰度嘅時候，我唔使特別講我係咩族噶嘛， 或者 我身份冇出嚟嘅咁嗰啲係嘛咁樣。 係啊， 咁加拿大人聽到你咁講， 即係佢明白啦，佢已經明白啦。 即係佢又唔會特別好驚訝嘅， 唔會咁樣，唔會。即係我已經身份認同咗我係加拿大人，只不過喺唔同嘅省嚟咁解啫。 嗱，所以咧，我話新移民去一個地方，不論去邊度，首先一樣嘢。你要放低咗自己本身嘅一個身份先。 其實我覺得就未必需要你放低，但起碼嚟講， 你要認同， 你要認同你嘅新嘅身份。 係啦，即係你嘅假如你去到台灣又好，你要承認一樣嘢，我係呢個國家嘅人。係啊，呢個國家就係我嘅地方。我哋唔好講政治咩藍藍綠綠嗰啲嘢先。咁就起碼你承認呢一樣嘢，甚至你要承認自己，即係話俾佢知，我住喺度，我就是台灣人。係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 其實咁其實我想問下嗱，你就係1890年代呢個啊。咁其實你係幾時係即係由開始有呢種心態？我係加拿大人啊咁樣。 今次係我重新翻去定居之後。我先至有咁嘅身份， 即係你其實都即係調適咗好多年先有，即係認同呢個加拿大人嘅身份。 係即係我2016年翻去定居之後，嗰時記唔記得2016年我都想過嚟做天氣電台啦。嗰時 你翻去加拿大之前一日， 之前嘅兩個禮拜到啦。嗰時我上次嚟就係做呢個日本呢個同盟會之旅啊嘛。 啊係啊 係啊！2016年9月12日，大家可以上去 YouTube 上面揾。 根據阿三哥講法咧，你試下翻去加拿大。但係參選議員咧係可以成功嘅。你頭先我哋講過咧，上過嚟做嘉賓嘅咧，跟住都全部做曬區議員， 都動春 啊！你見啦，你梗係文仔啦，係咪先？阿温子仲啦，Matthew 禮啦咁樣嗰啲，咁啊，即係如果你翻去加拿大，可能有機會咧選到嘅 後生啊，我哋啲都嚇老皮老骨啊，我哋啲都。 咁啊好啦，喺政治嗰方面，做華人參與度高唔高？ 以前就唔高，但係聽講而家都有，而家都有多有唔少 出生選。你自己會唔會去投票咧？特別即係 我有投票， 即係都有即係公民站啦， 有 公民站啦。咁啊其實好多華人咧，其實佢係活在，其實佢哋同參加咗工聯會嗰啲一撚樣嘅。其實佢唔知邊個係好，邊個唔好，佢唔識分嘅。佢只係就話。那個華人會乜乜乜省華人會， 總之華人嘅佢 叫我投邊個我就投邊個嘅，即其實好多係咁樣嘅， 係 啊，即呢個就係同撚咗而家150個落嚟嘅新移民，工聯會叫你投俾二號就二號， 福建同鄉會， 福建同鄉會投俾我，其實一樣嘅，係啊，即呢個就係所謂你唔能夠接受到嘅價值觀啦，即其實你活在當地，你做個當地人，你起碼呢樣嘢你要清晰搞清楚，係咪 啊？咁啊，頭先啱啦，你係今次翻咁，其實再之前即你最初移民過去，咁其實你係冇話即認同個身份。 當時冇嘅，當時即係 咁，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改變咧？ 因為點解咧？就係覺得而家香港即係剛才我咁講啦，香港越嚟越對路啦。即係覺得即係個身份，覺得我不如認一個另外一個身份好過。原本一個身份根本都香港已經再唔係香港啦，我都唔再同人哋講話 I'm from Hong Kong 啦。 但你本身嚟講，你去到即係都係中意加拿大， 中意係 啊，因為我啲移民去加拿大朋友啦，去德國，即係。感覺到佢真係好中意加拿大嘅地方，即係佢唔係講純粹唔講政治啦。我去到一邊啊，一個人做一份工已經住得唔錯啦。咁同埋咧，我假期揸下車去附近行下山，唔同香港。 你睇到啦， 係啊，有時間有啲人係唔中意嘅，有啲人嗰陣時會揀加拿大，係因為佢平過英國。或者係我有親戚喺加拿大，我英國冇親戚咁。 先揀加拿大，佢未必係愛嗰個地方。 嗯，即係可能滿係其實保怨滿心怨對佢，我喺我香港，我唔想喺香港啦，我求緊地方。 最得意就係佢到佢揀咗加拿大，佢其實從個初心發開始，其實佢都係唔愛呢個地方。 嗯， 所以到而家佢都唔 愛。因為我朋友咁樣樣，佢仲佢話。你過嚟加拿大移民啦！佢仲叫我，即係因為係好中意加拿大呢個地方。 即係佢好似亨少咁，我成日介紹我叫我過加拿大玩嘅，係、咪？ 係啊， 因為佢愛呢個地方嘛，係咪先？佢唔愛佢唔會，屌你乜？你喂過嚟啊！我請你同人家飲茶嗰啲唔會叫我去噶嘛，咁樣。好啦，咁剩翻幾十秒，我請亨少，有冇中谷？所有移民去其他地方嘅，台灣又好，馬來西亞好，新加坡都好，邊度歐美又好。有啲咩忠告俾佢哋？ 喂，真係要融入當地社會，呢係非常之重要。嗯、你首先你去之前，你唔好帶埋個香港去移民，個、心態啊，唔好帶埋香港去移民。唔係嘅話咧，你只會越嚟越痛苦嘅啫、 你而家屋企嘅飲食會唔會一定要食翻香港嗰啲、 我冇所謂 嘅飯啊， 冇所謂我。 如果冇支淘大豉油過唔緊心， 唔會，我冇所謂，我好簡單食，我好簡單，我飲乜食乜嘅。所以我老婆整到咪食乜咯，最緊要聽老婆話啊嘛， 冇錯， 啱啱啊？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多謝多謝阿 亨少，再見再見再見再見再見， 拜拜。 喂，我哋食飯啦喂。 好。